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今天早上你打到车了吗？每天早上啊，在广州的朋友说都要痛苦一回，哎，下午还要痛苦一回，所以一天痛苦两回呢。这个通常是这些每天要打车的朋友们哈，每天必做的功课。那在北京呢，这个有一个消息，也不知道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官方的打车软件哈即将发布了，说是北京是统一的手机打车软件。之前呢，很多人都用过这个手机的这个摇摇打车啊、滴滴打车啊，不少人哎，我自己也用过一回，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基本上我的使用经验是大概这是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本来是不可能有出租车经过的，我大概有十分钟吧。有一辆车就过来了， 哎，不错， 哎，我觉得这个 好过你站在路边吃土。 对，这个那个地方土还真挺大的哈。那 北京哪儿的土 大？这个官方的官方的打车软件要推出来了，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大家关心啊，这个到底收不收费？这个是否会加价打车？有没有这个选项？哎。这个呢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悬念，目前哈官方没有证实说到底收还是不收。但是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这个摇摇打车和滴滴打车呢，你是可以选择哎加一点钱让这个司机过来接你的。然而我自己的一个估计呢，那你加价的话，你就打到车的这个机会哈应该是更大的。 你上次打的时候加了吗？ 嗯，没有加， 没有加，但是也有车， 也有车过来。但是我后来上车了以后，我就跟司机聊，我说这个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是在北京那个大概六环吧， 嗯， 就是六环开外了那个地方。我说您怎么会刚好在这儿哈？还用这个还用这个 手机 软件、他说我这也是刚好路过啊，刚好路过，所以就看到这个地图上，哎，我觉得挺好，你这个就是利用了嘛， 要不然他也就空车回去了， 对，他也就空车回去了。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哎，这个东西真的是用得上哈，用得上。所以说今天这个北京的这边的消息说，在应该是这个月初啊，马上就要推出统一的这个打车软件了。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办法就是解决？估计在不光是在北京了，可能在上海、广州，甚至是杭州啊、深圳啊，都是这样的问题。打车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今天这个我们哎从头到尾都会来跟您聊这个打车的问题。在12:30之后呢，更是我们开放今天的这个call in的热线啊，你到底会不会在打车的时候啊，会不会接受这个加价打车？如果说有司机说，哎，我可以过来，你这个地方太远了，但是呢可能加五块钱，你是不是接受呢？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我们12:30之后开通。不过呢我刚才也是在直播之前访问了一位北京的这个的哥，就讲到呢，其实在5月20几号的时候，北京不是有一场听证会嘛， 是 就关于这个出租车的涨价，其中就有关于调价这个起步价的问题，然后就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呢，我们等会儿听一下这个的哥怎么说的哈。就目前来讲呢，没有下文的，就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也不说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听证会吧，因为确实你说20几位代表，基本上99%的人都是同意这样一个涨价方案，只有 20几位代表99%是怎么算出来的？ 反正24位吧，基本上是 有人有一只手不同意， 25个席位说，然后呢10个是旁听席，新闻媒体20个，只有一个人是不同意这个涨价的， 好吧， 其余全部同意。 OK， 这个99%是一个虚数啊。 好，我们立刻来听一下这个北京的的哥，他是有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是北京的的哥哈。 6月1号，我知道有这个电话预约服务，服务新推出以后，对司机师傅的这个生意有影响吗？ 这电招这个跟这个收入没有多大关系，这个电招它是规定的是，比如预约有没有预约，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这一小时，啊，他在这这一点，我在那边呢。啊，挺远的地儿，您说在这期间是拉活好还是不拉活好？我要拉活的话，回头这活我接不上，接不上我就属于拒载，啊，那边的活我要拉了吗？我要不去呢，回头还是麻烦事儿，啊，所以说这个预约这个要是比较合适了，他在附近还约还行，远了根本就没法约，啊，这拉活呢这也不是说那么准就拉到那点的呢，也分人，他分地儿。 他觉得合适的约，不能说那指定去约去。 嗯，但现在我看到新闻说，如果是他们预约了，你们又不拉的话，会以拒载要处理司机的。 我就是拒载了。 嗯， 因为那你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约的时间啊，你说我这个期间我是干活好还是不干活好？我心里还得装着他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是不约，约的太麻烦。因为你这东西，你约了你就得你得想着这件事儿啊。 嗯， 到点就得去接他去， 嗯， 啊，你接他的期间呢，我给我3块钱，这3块钱加3块钱预约费去，这3块钱我月薪能拿3块钱呢，在这期间， 嗯， 对我来说不合适， 嗯， 啊，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您的一些同行们、司机师傅都是这么想吗？ 有的人也说嘛，3块钱给3块钱太低，他不干也不合适， 嗯， 啊， 嗯， 但你不拉吧，你要约上了你不拉。就是拒载的客人拒载没事，你拒载就不行， 主要是因为这个距离原因还有时间的原因，可能卡不好。 啊， 嗯 嗯， 再一个想要了解一下哈，5月底不是有一个听证会嘛，就关于涨价的，当时不是有两个方案吗？那其实司机师傅是同意说涨价的方案能够提高收入又解决这个打车难的问题吗？大家怎么想的呢？ 这个解决不了。 嗯，为什么？ 跟涨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嗯， 因为马路是堵的，这北京的出租车是不少的，6万多辆肯定是不少的。 嗯， 并不是说出租车少了大家打不着车，不是这个概念。因为你马路都堵的走不动了，我们一小时到这半小时，反正10分钟我走半小时，你说我能我亏了谁亏啊？比如说打不着车，我出租车挣钱了也行，我出租车也没挣到钱呀。 嗯， 因为他们马路堵的原因造成的。 嗯。那要是涨价了，能让你们增加点收入吗？ 什么 呀？涨价呀！他现在不是提价吗？说有两个方案。 这个不敢说现在。 嗯。 现在谁说那涨价了？你看他们那个报纸是说的，我们一月能多收入多少钱？一年2000块钱左右。现在你说这话都太早。 嗯。 因为1块6的时候涨到2块的时候，我也没见钱多收入多收入多少钱？那时候涨了4毛钱，也不少。 嗯。 不还那样吗？你到9点半到10点钟，你打车有的是，中午遍地都是空车。 嗯， 啊，你高峰期间你就打不着车。 那你们期望是一个什么方案呢？ 现在你不知道，现在就得看结果啊。 嗯， 看就是方案出来以后，现在什么都没出来，刚开完会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 你们想一个什么方案呢？觉得最合适的？ 啊， 你们想一个什么方案觉得最合适呢？ 我想自己有一台车。 不用给人交钱。 我想自己有一台个体的，我自己干。 可能是因为我的帽子吧。 哎，那其实您觉得这个关于份子钱啊，是会影响收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吗？ 肯定啊。 嗯。 啊。 怎么说呢？ 人家个体的会怎么干啊？人个体的人以前可舒服了。你要是他没有这份子钱，你要是我们就交管理费钱，我说去哪儿我都无所谓，没有就存在不了拒载了。 嗯， 啊，像那个开那个清单罐代查那个这个出租车那公司收入，我们其他2万块钱押金在里边放，他怎么不说啊？ 嗯， 这押金就是从你进了公司开始，你得交2万块钱一台车，啊，但你不干那些，你得把2万块钱拿走，啊，再3万给他投入了。 嗯。 他怎么这种那的问题怎么提啊？在政府以前都提过不允许公司收的钱，现在就名字改变一下，哪个你可以问问哪个司机没交钱，哪个司机不都交了吗？ 嗯， 交2万块钱， 一年交2万块钱，一年交2万， 都在让你们要一台车，打比方说几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不是算给他入股了？他是不是少投入这2万块钱啊？不，这2万块钱对我们不是影响太小。他算的账就是我不咱们不懂他那个什么调查队怎么给他，就说那个出租公司收入什么折旧了这个那个的，这咱不会算啊。我就说我的投入然后呢，是不是给他减少成本了？他现在不说出租公司不挣钱吗？政府？ 那你们觉得呢？出租车其实是挣钱的吗？ 出租车你不能歇，你要是按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你就是赔钱了。 嗯， 一天一个月休息4天，休息8天。你想这8天你算那费钱，5175那个算一个月交多少钱了？修理费钱多了。 嗯， 你像你谁敢歇？你问问出租司机，哪个出租敢礼拜六礼拜天在家睡大觉的？有几个？ 都得出来干。不现在出租车就是不挣钱，像以前那挣的钱，像油涨多贵，公民的油补够干什么呢？ 那除了份子钱之外，我听说还有修车呀，还有保险啊什么的，也有一些觉得对司机好像不太公平的地方，有吗？你们的实际经历怎么样？ 远吗？你说，我这就是 好，我说除了这个份子钱，是不是还有关于什么保险啊、修车啊什么的，对司机好像也有一些不太公平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 有的地儿就是修车。有的单位就是他立的名目，您这去哪儿？ 五棵松 啊， 后面还有前面还两个， 两个往前面接。 他说是那个，就单位直接给你扣钱，说他的修车保养的，有的单位就这样。我们不是，我不清楚，你可以问问其他司机，一个月扣多少钱啊？就是你这个钱，你花不了那么多钱啊。 其实您觉得这个拒载的原因，作为司机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车太堵，路太堵。 就是路太堵，有些地儿他堵在那儿，他走不动。他一个活，我在这边，比如说干两个活的话，一个活都干完，那肯定不愿意去。 但是拒载会有什么处罚吗？就是公司会 很多的，罚一两千块钱呢。 但是罚了还是会再拒载，会吗？但是罚了之后还是会拒载。好了，行，谢谢您，不打扰您做生意了，一路平安呢。 好，谢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是北京的这位的 哥， 好，这个一边拉着活啊，一边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不容易哈。这个说是做的哥都不敢歇。好，这是司机方面的这个意见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乘客方面的意见。这个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赵先生，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就知道您非常有话说。据说您是这个从80年代开始就打车了，是吗？ 对，因为我不会开车，我家车是我老婆开，我不爱开。 赵先生，这个日子过得不错，老婆专门开车，而且从80年代就开始打车，这一定是日子过得不错的。 不，还凑合吧。不是，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啊？就是听完那个司机那个讲话以后啊， 是 挺激动的，是吧？ 嗯， 我也挺感慨的。 是， 我觉得呢，出租这次改革的，要跟别的事儿啊，跟那钓鱼岛啊，跟那个什么蓝天可能比啊，是个小事儿，是吧？ 嗯， 但是呢。他也是确实一个大事儿，为什么？你看习总书记春节前不是去跟司机座谈？ 嗯， 而且上次习总书记坐出租，不管是这假新闻还是真新闻，弄那么大动静， 对， 就说明老百姓非常关心这件事儿。 没错， 为什么关心？就我们老百姓都这么想的。你连出租改革都改不了，小升初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想别的改革你怎么改啊？大家都这么想，是吧？出租司机、出租汽车的改革就是要碰一些利益。如果这次利益集团一点都不碰的话，那老百姓怎么想？司机怎么想？ 您说的这个利益集团是具体是谁呢？ 那肯定就是出租公司啊，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一上车，司机一聊，司机也特会讨好我们，说嗨，涨价了，涨价了吧，就会算你们司机和你们乘客，人家还安慰我们这么说，是吧？但是呢。我就说什么这个出租公司啊，这个垄断买断，就这种垄断哈，确实是这里肯定有巨大的利润。为什么？如果没有巨大的利润，那公司早就解散了。为什么大家还是坚持，是吧？份儿多少咱放一边，是吧？ 嗯， 前一阵儿呢，咱们那个中央二采访了那个出租公司，他这么说的，托北京的出租这份儿钱单班利润是3%，双班5%。他这话说的很学问，你不知道这3%啊是一个月还是一年？ 嗯， 你知道吧？ 嗯， 如果说要一年3%是不高，那你要一个月3%，这一年就36%，那就不就现在这种行业就算相当不错了，是吧？ 嗯， 是吧？所以你闹不清楚的。另外呢，后来我就这么想，如果真是3%的话，那现在司机特愿意什么说买断？ 嗯。 你出租公司，你我们一辆车20万从你手里买下来， 是 你一辆车20万，完了你一个公司怎么几百万辆吧，弄个几千万，你不就散伙？拿这钱去理财也比那3%高，那出租公司也不干，就说明这里的水太深。 嗯， 而且现在您知道一辆车国家多惨，国家给他们油补，政府还有补贴， 是 老 就说里外里，这个公本来出租公司是个挣钱的买卖，最后呢，国家每年还赔几十个亿进去。 嗯， 那钱都赔到谁兜里了？大家心里都没明白，是吧？ 嗯，所以您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人在闷声发大财？ 对， 嗯， 不说闷声吧，就是说肯定是，但是呢，确实这公这个出租公司的这个。这工资这几年没涨，就是工这个工资确实是以前在北京开出租牛着呢， 嗯， 能挣万八千， 是 那九十年代万八千和现在呢，现在他挣不了万八千，他们基本上挣在4000块钱左右，是吧？ 差不多。 所以呢，他那当然他们心态就不好了，是吧？ 嗯。 所以呢，就说给他们涨钱呢，也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只通过涨钱来解决打车难， 嗯， 那不就是一个太荒唐了吗？ 那您觉得这个不涨钱的话，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的呢？ 最简单道理，你就是给个人20万买断或30万买断，让司机让出租公司也挣点，个人也挣点，最后把这个司机的挂靠到那个工商管理所， 嗯， 就近一个所管个几百个车，是吧？ 嗯， 完了每月还能到那儿交几百个税，是吧？司机讲话这么下来的话。都不用涨钱，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司机都得受雇于出租公司。您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它变成自雇的一种情况。 对啊，对，直接归工商所管收税，管管理。 嗯， 完，现在都智能卡了，谁拒载谁弄，一调查几年就给你吊销，你吊销完了，别人再排队再进来，是吧？ 嗯， 而且不，你只能买完以后不能转让卖，只能去跑去，是吧？ 嗯， 就说就当时这些政策，我觉得都用市场化行为都行。 嗯， 但是呢，在中国这改革的这个利益集团太那什么了，就太可怕了，是吧？ 嗯， 所以呢，我就说明我们国家有没有信心作为吐口槽，咱不选择蓝天，咱就从出租行业给他们改革。 嗯， 而且我说买断了以后。比如说20万、30万买断，这钱还给公司嘛？让他们还有散伙钱嘛？是吧？ 嗯，所以赵先生，您觉得要是这个改革的话，哈，会对乘客这个打车的这个体验有什么影响呢？ 一定没影响，因为都有钱，而且呢，你还可以试。那刚才那个出租司机说的不对，北京这么大，6万车就是少。 您觉得北京现在车还是少？ 对，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是吧？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不是垄断嘛？他不愿意把这个数扩大，扩大了以后怕司机公司都有意见，所以一直压着这6万。所以你说改革这中国这通，就是说经北京扩大那么多人了，这出租还是几年前的6万，肯定少。地球人都知道是吧？而且另外呢，他那个这次涨价还有一个，就是说上下班的时间，他等候呢每公里呢大概要一块钱就等候是吧？ 对。 后来我跟司机开玩笑，我说那这回你们乐了，出去以后不开车在这停一小时还挣。整其实他们一小时就是拉50块钱左右， 嗯， 这样呢，如果要涨成这个价，他们再收点，那谁不出来着？不可能不出来着， 嗯， 就 司机干活有积极性了， 对，这肯定，但是呢，这确实有点忒离谱了，对消费者来说，是吧？ 您觉得太贵？ 对，那肯定，你想在北京开车，早上一个活堵20分钟很正常，你先这些收20分钟，你再出租再涨价。里外里一个活70、80块钱， 嗯， 那你想有多少消费者能接受是吧？ 嗯嗯。 而且最主要的呢，你这个价以后，那黑车就真敢出来了，他就觉得有钱挣了是吧？ 哎，这个说到黑车啊，您这个打平时应该如果要打经常打车的话，打黑车的经验应该也不少吧？ 对，黑车就一个跟出租一个价，你要说一个价，我马上就上；你要说比那高的离谱，我们就不上。你那不是宰外地人的吗？我们北京人基本上。在马路边上，比如我平时坐着20，他一停，他说20、22，那我们就坐着。 嗯嗯。 但如果你想想，如果以后再像他这个种涨，上下班得翻倍的情况下，那黑车还不乐坏？而且现在的黑车都是好多上下班烧带活，是吧？ 对。 完了，能挣一点是挣一点。 嗯。 而且现在呢，今年的中国经济呢有点下滑，所以今年的打车难呢要相对要好一点。去年是最邪，前年是最邪乎的，8月份简直没法打了。 嗯。 而且我给你讲讲他们拒载的窍门，他没那么拒载，他是一上车，哎，先生，我是奔东走，我奔西走啊，你要顺路咱就上，我要回家的， 啊， 都这么说。 对。 人家没有说上来说不就不拉你了，是吧？ 对，他这个是一个比较礼貌的拒载。 对啊。上车多少？我向东打，我向西走，是吧？ 嗯，还有这个赵先生，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自己的一个感觉，这个北京啊，这个开出租车，比如说这个都要求，哎，这个师傅都有北京户口。但这两年呢，好像我在北京一个打车的感觉就是这个，哎。师傅的这个来源啊，从以前可能是城区里面的，现在从来源可能从郊县的就比较多了，比如说通州的， 哎，对对对， 大兴的，这个平谷的，这是为什么呢？您觉得？ 哎，这你太跟我说对了哈，就说 就说呢哈，就说现在呢，就是打车的哈，这司机呢， 嗯， 不光是交线的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干了，基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在打车，就开出租是吧？ 是， 完了呢，还有一个呢，北京呢，其实应该把外地这个出租，让外地人开出租，这是很大的竞争。你知道北京人啊，真是北京大爷，外地人，外地的那个，现在不是郊区农民一分了房，他们条件特别好，也不愿意受这苦了，是吧？ 嗯， 什么一晚上拉连轴转，已经没这事儿了。就比如北京今天下大雪， 嗯， 平时呢要干八个小时，他们五个小时就收了。比如下雨， 嗯， 这点的找真不如南方。你要到了广州，咱知道，哇，这一暴台风一来了，出租司机都疯了，出来拉活是吧？能 挣钱多， 弄一个是吧？ 嗯， 北京呢是一到天不好就全撤了，因为为什么？平时因为太好干了是吧？ 嗯， 我说太好干就打车人太多了，完了这一弄是吧？ 嗯， 相反的这个，所以一到恶劣天气，一到礼拜六、礼拜天下午，您要打车是在北京是真难打。刚才那司机说的不对，你礼拜六、礼拜天下午是。为什么很多远郊区的司机也不过来了？所以城里司机倍儿高兴，是吧？真是这点真承认，这是北京大爷，不光是我也懒，是吧？但是呢，确实这也是一个改进。而且你凭什么不让人外地人开出租，是吧？ 嗯、 这不都什么年代了，是吧？户口咱放一边，是吧？ 嗯，您觉得应该让这个外地的司机进北京开车？ 对，没问题。那他们一定积极性高，而且他们那什么。这北京大爷这种懒惰也应该改改是吧？好吧。 好，这个赵先生一听就是不懒惰哈、啊，这个非常的 不 老给我们打电话，这绝对是勤劳的。好，谢谢您，赵先生。 好， 谢谢。好，拜拜。哎呀，这个赵先生真是非常的厉害啊！咱们要是有一个最佳听众奖的话，我一定这个首先考虑赵先生。 自费办一个最佳听众奖。 这我绝对自己掏腰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今天这个聊出租的话题啊，真是可以说的太多了。休息会儿先。好，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谢，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打车的话题哈、嗯，这个刚才司机跟咱们的 群情激愤、 哎，号称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开始打车，哎，八十年代在北京应该是还是做的这种面的，对不对哈？面的 做过吗？话说、 没有， 你已经没赶上了。 我开始做。打车的时候都已经是 夏 利 了， 对，夏利、 嗯。可能有一个新闻背景，咱也得交代一下。就刚才在采访那个司机师傅之前，就是从6月1号儿童节那天开始呢，全北京的出租车他们就可以统一call车，就跟香港似的。 是， 你就要提前预约，然后说我在哪，然后需要什么什么这个call车服务。 嗯， 刚才司机不讲了吗？他说我可能要根据我自己在哪个点， 嗯、 然后这个时间和地点来判断我是不是要接这个活，有可能是。我不拉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我看到官方就有一个政策，就说了，如果说你拒载的话， 嗯， 然后乘客如果是两次爽约，你就会上黑名单， 嗯哼， 然后你约了你就不去、 嗯、 黑名单，如果是 传说三次乘客三次爽约的话，就终身就是禁用， 哇，这么严重、啊， 你在这个你这个 号码 就 死了， 你 就 除非换一个手机号码， 对、嗯，然后出租车这边呢，就是说。给你这个份额，因为一开始他们推出政策之前说有一个承诺的， 嗯， 是基本上要达到成功率99%， 嗯， 但是呢，仅仅推出4个小时就发现成功率已经不到90%了，才68%， 嗯， 于是呢就说给那个份额，就每一家公司呢必须得分配每天完成这么多任务，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他们得约谈，就得给你一些压力，就必须完成这么多指标。嗯 这很奇怪哈， 很奇怪。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本来出租车这件事是一个市场行为， 对， 就是这个师傅在街上跑，谁需要就拉谁嘛， 对 不对？然后好吧，你作为一个管理部门，你控制一下价格， 嗯、 然后你管理一下，比如说服务投诉、投质量问题， 嗯、 我都可以理解、 嗯。 然后好，你愿意服务这个，你愿意给这个拉车的和坐车的做一个这个牵头的服务、 嗯， 给他们提供一个电话，你说我需要车叫车，这是一个额外的服务。 嗯、 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行政命令了， 对， 就是你们每一个司机必须每天要完成2单、 嗯、 你们每一个乘客你们得做言而有信，你们不允许中途变卦，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让我匪夷所思，已经这个时候了还用这种方式来做这种管理制度， 是，我觉得咱们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出租、 嗯、 大家都在说要管理哈、 嗯， 要监督，但是 这么管的、 哎，对，但是你这个到底是怎么管哈、啊，怎么监督这个问题、 嗯， 就是现在有一个迷雾，怎么说呢？这个打车的也好，或者说经常我在每次上车，只要一跟这个出租 车司机说到这个打车啊，不，这个打车难的这个问题啊，哎，这个就感觉是每个人都说到自己的泪点啊，就抱怨这个份子钱。 嗯， 这个份子钱呢是有一个官方的规定的，是有一个公定价的，所谓，比如说北京市的这个情况是5000多少一个月，一辆车，那你就分摊下来可能每天就是300-400块钱。 对， 对于这个份子钱的这个反弹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很多司机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我每天一睁眼，我先欠出租，我先欠出租公司300块钱，啊，欠300块钱，我 一上午都是给别人拉， 对，我基本上拉到下午4点钟之后才是我自己的。 对， 所以很多人还说，哎呀，遇到今天路堵了，那我这最后一天可能就是挣一个盒饭钱，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我看有一些报道啊，去采访这个出租公司，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媒体也给出租车公司算这笔账，他们算下来结果呢，哎，发现出租公司的这个利润不高，那比如说刚才赵先生说的，哎，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数字3%的，所谓这个盈利，好，那好像大家都觉得挺冤的，大家都觉得没有挣到钱，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是觉得这刚才赵先生一句话，他说这里边水很深，这里面有很多的隐形的这个费用，比如说一块这个出租车的这个牌子，现在价值到底是多少钱？因为已经停止发这个牌子了，所以说你只有进没有出，你只有进没有出，这块牌子可以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这个北京的市场价，我觉得可以大家给我补充啊。香港的一个价格，香港的也是类似，但是香港还在，其实还是有发牌， 对。 但是香港的一块牌子现在到多少钱？720万港币，720万港币，这个我以这个标准来估的话，北京的话一块牌子应该在300万人民币总是，得有吧？因此这一块的这个价值是非常大，这个价值到底谁吃了去了？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把 说清楚， 这个地方说清楚，我觉得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人提这件事啊，没有人提过这个牌照问题，好像这个牌照是从天上掉到地里长的似的。 真的是，你看所有人都在说北京6万辆出租车到底多还是少？ 上千万人口只多6万辆 车，对，好，有人说6万辆，你看已经是相当多了。6万辆，你要是把它 撒一下， 全部这个撒在路上的话，该有多少？ 刚才那个司机说车多呢，他应该不是说出租车多， 对， 他应该是整个道路上 跑的车 多， 道路上 跑的车 多， 对，因为车 多， 所以道路就堵，然后所以我们才拒载他。因为有些地儿实在是没人愿拉，但是你最后他听的也很无奈。 问题是北京6万辆出租车啊，这个6万不一定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有 不是每天都在街上跑， 对对对，他可能有轮班的这个车子，但是这个六万到底是多还是少，这个由谁决定，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官方设定的一个官方设定的一条红线，说我对于北京的判断，我就是规定就是6万辆，你就不能再多了。那如果说这人口不断的膨胀，城市不断的变大，那有这个需求为什么不能再增加？对不对？那不能再增加的这个一个后果就是你现在的现有的出租车牌是越炒越贵。 对。 那 它实际上是还是在把这个利润这保住这块的利润嘛。如果你一旦是加车了，那你等于冲击了这个利润了。 是，所以你很明显的在所有的政策，包括一个是控制两件事，一个是控制出租车的发牌，另外一个是要求出租车司机一定得是北京户口，包括其实同样的政策哈， 地区垄断， 对，在上海也是这样，要求 上海 也是这样，要求这个出租车司机一定本地户口。我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本地户口？ 理论理由在， 当然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说便于管理，便于管理。但是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便于管理这样的话说，你就是方便哈。对于官方来说是方便，但是我觉得仅仅是这样吗？你设置了在这个市场中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比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你设置了第一个车牌的门槛，第二个户口的门槛，你就是。这就已经是把这个市场的竞争给扭曲了。 不过还有一个，刚才我们不讲到五月底他们弄了一个听证会嘛，就听证会本身呢，后来出来结果实在是太一边倒了。你说25票是24-1，这么一个完全是压倒性的票数，大家就会有点怀疑，说你这20多名的这个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后来就说 代表了谁？ 对，代表了谁？然后能多大程度上是代表大家？就好像有几位消费者，他们都是消协给选送的。选送的标准我也不知道。 选送单位， 选送单位推荐过来，推荐过来的。你说本来这个听证会本身是进步了，以前呢是所谓的叫做逢听必涨，现在呢是逢涨必听，还算一个进步 啊。咱们听证会都一般比较和谐。 对，但是呢，你想他能不能有真正的这个辩论？然后辩论双方呢，有一些非常深入的 讨论、 嗯、 现在不是都说什么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吗、 嗯、 到底这个利益你有没有碰到过、 嗯、 而且关键那天还有一个很拉风的代表，后来不是很多媒体去访他们，姓梁，一位梁先生是首汽的代表、 嗯、 他就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一个城市你怎么样定位这个出租车、 嗯、 他就觉得出租车根本是富人的消费的东西、 嗯、 他就拿 穷人打车， 对，拿国外的例子来比嘛、 嗯、 你说像伦敦也好，像这个日本也好，像纽约也好、 嗯、 出租车都是非常贵的。他说像我们这边呢，应该是越涨涨得越多越好、 嗯、 根本不是普通人来消费的玩意儿，他这么一个说法、 嗯、 然后一说来之后呢，有人就不同意、 嗯、 他说在中国你国情又不一样，他真正是富人，人家不打车、 啊、 富人们人家有自己的私家这个司机呢，私家车还有自己的司机保姆什么的、 嗯、 一大堆人、 嗯、 现在真正打车还是普通的这个平民， 是上班族， 上班族 这个眼看要迟到了，你要是不去的话罚你200， 对、 嗯、 那你豁出去了打个50块钱车也就到了。 嗯， 嗯， 嗯，但是你又会想，你说为什么北京打车这么难，还是跟这个城市它本身这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有问题、 嗯、这个就是会 当然 这个就是问题的源头啊，其实还会涉及到有一个北京它城市规划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有人也提到说为什么在这个在内地哈打车变得是一件日常代步的工具、 嗯、 这其实你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标准，或者说即使是以香港这个香港的标准来看，香港的打车也是比较就是 偏贵的 、嗯、那不会有人每天以出租车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 嗯、 那前提是你的公共交通必须足够的发达， 这个能够满足这个服务。 对，你如果说我有的地方我上班我不打车我就去不了、 嗯、 或者说我不打车的话我就得花2倍甚至3倍的时间，那我就必须要打车，你这个时候出租车的这个定位就不一样了。 嗯， 因此你说到这个国外很多的这个做法，哎，司机确实他没有拒载的情况，因为很贵啊。 是， 你司机下来搬一下东西，你就要给小费的， 对 对吧？那这个包括这个电召，人家都是奔驰这个车，当然得电召了。